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十二章魔法及强权第四十集。 早上好，雷吉。 一个穿藏青色袍子的男巫叫道，把金色证明币塞入门上的一道狭缝，进了一个小隔间。 真他妈讨厌，是吧？非要我们这样来上班。他们以为会有谁来？哈利波特？ 那男巫为自己的俏皮话嘎嘎大笑，罗恩勉强笑了两声。他说：“ 够蠢的，是不是？” 他和哈利进了相邻的小隔间，哈利的左右两边都响起冲水声。他猫腰从隔板底下的空隙看过去，刚好看到一双靴子爬进了隔壁的抽水马桶。他又看看左边，只见罗恩正惊愕地冲他眨着眼睛。 要把自己冲进去？ 罗恩小声问。 看来是这样， 哈利小声回答，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两人都直起身，哈利爬进抽水马桶，感觉荒谬透顶。他立刻知道做对了，虽然好像站在水里，但他的鞋脚和袍子都很干。他伸手一拉链绳，立即急速地通过一条短短的滑道，从一个壁炉里冲出来，进入了魔法部。他笨拙地爬起身，身子比平时庞大了许多，不太适应。大厅似乎比哈利记忆中的昏暗一些。原来大厅中央是一个金色喷泉，在光亮的木地板和墙壁上投射出点点光斑。而现在，一座巨大的黑色石像占据了中心位置，看着令人生畏。这样一座巨型石像，一个女巫和一个男巫坐在雕刻华美的宝座上，俯视着从壁炉里滚出来的魔法部工作人员。石像底部刻着几个一英尺高的大字，魔法及强权。哈利的腿后面被重重地撞了一下，一名男巫刚从壁炉里飞出来。 别挡道行吗？对不起，罗考恩。 谢顶的男巫显然很惶恐，急忙走开了。看来哈利现在冒充的这个人伦考恩是个狠角色。 嘘！ 又一个声音说。哈利回过头，看到一个纤小的女巫和魔法维修保养处那个白幼师的男巫在雕像旁边向他招手，就赶紧走了过去。 你顺利地进来了？ 赫敏悄声问哈利。 没有，他还卡在厕所里呢， 罗恩开玩笑说。 哦，真滑稽，很恐怖是不是？ 赫敏说，看见哈利仍然盯着雕像。 你看到他们坐在什么上面了吗？ 哈利仔细一看，才发现他刚才以为雕刻华美的宝座，实际上是一堆石雕的人体，成百上千赤裸的人体，男人、女人和孩子，相貌都比较呆傻丑陋，肢体扭曲着挤压在一起，支撑着那两个俊美的穿袍子的巫师。 麻瓜， 赫敏轻声说， 在他们应该待的地方。我们走吧。 他们汇入了男女巫师的人流，向大厅尽头的金色大门走去，一边尽可能不引人注意地扫视着四周，但没有见到多洛雷斯·乌姆里奇那特征鲜明的身影。他们穿过金色大门，来到一个较小的厅里，看见人们在20步升降梯的金色栅栏门前面排队。他们刚刚排进最近的队伍中，就有一个声音说道， 卡特穆尔。 他们回过头，哈利胃中一阵痉挛。邓布利多死时在场的一个食死徒迎面大步走来，旁边的魔法部人员都垂下眼睛不再作声。哈利能感到恐惧正在他们中间弥漫。那人阴沉的略显残暴的面孔与他那身镶着金丝的华丽飘逸的长袍不大相称。升降梯旁的队伍中有人讨好地叫道， 早上好，雅克斯利。 他没有理睬。 我叫魔法维修保养处的人去给我修办公室了，卡特穆尔。 屋里一直在下雨。 罗恩环顾四周，好像希望有人插话，但没人吭气。 下雨？在您的办公室？那真糟糕，是不是？ 罗恩紧张地笑了一下，亚克斯利瞪圆了眼睛。 你觉得很好玩？什么？卡德莫尔？ 两个排队等升降梯的女巫匆匆逃走了。 不， 罗恩说。 当然不是。 你知道我正要下楼去审讯你老婆吧，卡德莫尔？我倒觉得挺意外，你怎么没在那里握着她的手陪她等着？已经要跟她划清界限了吗？啊，这可能是明智之举，下次记得找一个纯血统的。 赫敏惊恐地轻轻叫了一声，亚克斯利看着他，他忙假装虚弱地咳嗽起来，移开了目光。 我， 罗恩结结巴巴地说：“ 我娶的女人，绝不会与那些垃圾混为一谈。不过，假设我的老婆被指控为泥巴种。” 亚克斯利说， 而魔法法律执行司的头儿有个活儿要做，我一定会把这活儿当作头等大事去办。卡特莫尔，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罗恩低声说， 那就去办吧，卡特莫尔。如果我在办公室一小时后不能完全干透，你老婆的血统成分就会比现在更成问题了。 他们面前的金色栅栏门哗啦一声打开，亚克斯利转身朝另一部升降梯走去，临走时朝哈利点了点头，还露出一个令人厌恶的笑容，显然以为哈利会对他这样教训卡特莫尔表示欣赏。哈利、罗恩和赫敏进了他们的升降梯，但没有别人进来，好像他们有传染病似的。栅栏门咣当关上，升降梯开始上升。 我该怎么办？ 罗恩马上问两个同伴，好像大难临头一般。 我要是不去，我的老婆……我是说，卡特莫尔的老婆。 我们跟你一起去，我们不要分开。 哈利说，但罗恩拼命摇头。 那真是有病，我们可没多少时间。你们两个去找乌姆里奇，我去修亚克斯利的办公室，可是怎么让他不下雨呢？ 试试咒力停。 赫敏马上说， 如果是恶咒或咒语造成的下雨，应该会停啊。如果停不了，那就是气象咒出了问题，比较麻烦一点。你暂时先用防水防湿咒保护他的东西。 再说一遍，慢点。 罗恩一边说，一边着急地在口袋里找笔。但这时，升降梯震颤着停住了，一个空洞的女声说道， 第四层神奇动物管理控制司，包括野兽、异类和幽灵办公室、妖精联络处和害虫咨询处。 栅栏门再次打开，放进来两个巫师，还有几架淡紫色的纸飞机绕着升降梯顶部的灯光飞舞。 早上好，艾伯特。 一个大胡子男巫笑着对哈利说，然后瞟了罗恩、赫敏一眼。升降梯又吱嘎上升，赫敏在急急的小声给罗恩支着招，那个男巫凑到哈利跟前，冲着他坏笑，低声道：“ 德克·克莱斯维，妖精联络处的，干得好，艾伯特！现在我很有把握会得到他的职位了。 ”他眨眨眼睛，哈利微笑了一下，希望这能让对方满意。升降梯停了下来。栅栏门再次打开， 第二层魔法法律执行司，包括禁止滥用魔法办公室、奥罗指挥部和威森加魔管理机构。 那个空洞的女生说。哈利看到赫敏轻轻推了罗恩一把，罗恩匆忙走出升降梯，另外两个巫师也都下了。升降梯里只剩下哈利和赫敏两个。金色栅栏门一关，赫敏就急促地说， 哈利，我想我最好跟着他去，我看他不知所措，如果他被抓住，整个计划…… 第一层魔法部长办公室及后勤处。 金色栅栏门再次打开，赫敏倒吸一口凉气， 四个人站在他们面前，其中两个正在密切交谈。一个长发男巫身穿黑底绣金的华丽长袍，一个矮矮胖胖长得像癞蛤蟆的女巫，短发上戴着天鹅绒蝴蝶结，胸前抱着个笔记本。